霸气雄图在会长被干掉后真有点乱，短暂的没了指挥，关键这士气上也很受打击。对方居然抬手间就把他们的会长给解决了，这是怎样的高手啊？在赵宇哲的率领下，呼啸山庄还真把霸气雄图给压下了。烟雨楼那边一看情况有变，连忙也过来落井下石。 见把刚才被霸气雄图欺负的仇报了再说。这时，呼啸山庄的会长马踏西风突然一溜小跑窜到了赵宇哲分烟井的身边。发现四公会的人。四公会？赵宇哲疑惑了一下。四公会是他们这些公会给叶修他们那同盟军起的名字，赵宇哲当然是没听过的。 一展、岳云、鹤舞、昭华，马踏西风解释。他们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赵宇哲奇怪。工会的强弱基本是和身后的战队强弱挂钩的。以上这四家，一展是下赛季才进联盟的，另三家却是比着差的弱队，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？ 他们现在联手， 马踏西风说。 联手又可怕了。 赵宇哲真的有点鄙夷眼前这位呼啸战队在网游中的代言人了。平时在俱乐部里也见过，但没打过什么交道，怎么是个这么没出息的家伙？ 联手也不算太可怕，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呢。 马踏西风说：“ 谁？ 叶秋。 叶秋？一叶知秋的那个叶秋？ 没错。” 他现在在网游里重练了个号，叫军木孝，没有职业，是个散人。 马踏西风连忙介绍叶秋资料，但他相信赵宇哲其实是知道的。这都是本年度很劲爆的八卦呀！自家这位最佳新人看起来可一点不像是一个不闻窗外事的安生家伙。 哼，现在有我在，你还怕他干什么？ 马踏西风一时无语。赵宇哲的傲气，他之前就已经有体会了。对于霸气雄图这种网游里的顶尖势力，人都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。但事实上，他也确实有这个资格。职业选手的厉害，确实要远远凌驾于网游玩家之上。但眼下自己说的是叶秋啊。 荣耀教科书，三年总冠军，无数个人荣誉，随便拿一样出来都是足够砸死最佳新人的。最佳新人那是个什么奖啊？那是只在新人中评选的奖，不是每一个最佳新人都像孙翔那样直追 MVP 的。赵宇哲这个最佳新人马踏西风当然也很了解，照他看来，不应该自信成这样啊。 叶秋在哪儿呢？难得呀，网游里居然可以向前辈请教一下，就是不知道他这退役了半年多是个什么程度了。赵宇哲这跃跃欲试地说。这一刻，他情不自禁想到了一下课上的唐昊，真的是好帅好酷。虽然当时击败的是他们呼啸的队长，但说实话，在那一刻，赵宇哲心中有的只是羡慕嫉妒恨。 他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来这么漂亮的一手。在比赛中，他已经试着找这样的机会了，而现在跑到网游里来了，一听有这样的前辈大神可以对付，赵宇哲立即又热血了。看这小子张扬的模样，马踏西风也无语了。他经营呼啸的工会好几年，说来也算是赵宇哲的前辈。 但没问题，职业选手在俱乐部虽谈不上有什么实权，却是人人都在围着伺候的大爷。此时，马踏西风看这小子自信满满的模样，也不是很喜欢。但是，难道让他发号施令，指示这家伙往东往西吗？马踏西风觉得自己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。听说现在连队长林静妍的话，这家伙都不怎么听呢。 已经看到他们的人接近了，但还没看到叶秋的角色。 马太西风老老实实地汇报情况。 造军木校是吗？ 好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他。赵宇哲傲然道。你等他？他他妈知道你是谁吗？马踏西风心里暗暗吐槽了一句，嘴上却是一句辛苦了，然后继续指挥团队战去了。赵宇哲还是有些让他欣慰地方的，比如这家伙并没有要求指挥权什么的，只是拿了账号来冲锋陷阵，当然不排除这家伙只是想着自己出出风头。叶修等人终于赶到了多拉克竞技场了，由于这次是全速前进，因为各种操作水准的高下，团队到达的比较不整齐，不过相差却也不算大。哪怕是俱乐部工会中的中小工会，那精英团的实力也是不弱的，加上叶修几个都是临时弄的马甲，装备非常凑合，最后也没领先太多。多拉克竞技场的面积可不小，直径有40个坐标，换算成身位格就是400格，而且内有层次，最当中也不是像现代运动场那样一大片空旷平地，而是各有许多小场地相互分隔，看起来像是街巷一般。这里的 NPC 小怪是远古时代死于竞技场诸多角斗士的冤魂，野兔 BOSS 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就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一位。是的，说白了，这里也是一堆死灵生物的聚集地。荣耀的世界观可并不局限于历史时代，这里有魔法，有剑客，还有拿枪的枪手，主城有看起来很历史很沧桑的古城，也有像现代化都市一样的钢铁森林。据说在下一期荣耀的资料片更新中，除了等级提升、新技能、新装备一类肯定会有的东西以外，最新会出现的系统就是坐骑。一个地图如此广袤的世界，居然一直没有速度更快的代步工具，这一直是很受玩家诟病的。而现在荣耀终于要出这一系统了。坐骑，这是玩家对这种工具习惯的称呼方式，但在游戏方目前公布的情况中却没有使用这个词，而他们使用的就是代步工具这一用语。据知情人透露，荣耀中的代步工具是会有汽车一类的，用坐骑确实显得一点都不包罗万象。抵达了多拉克竞技场的叶修等人还不算到了最终地点，还得再找着猎杀 BOSS 的战场去。很快一行人找到了目前激烈的战场，这点时间里烟雨楼和呼啸山庄两家也是来了不少援兵，霸气雄图为他们一开始的拖大付出了代价，此时居于绝对的下风，而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已经落入呼啸山庄的掌握。马塔西风虽然不是很喜欢这个人，却也不得不承认，最佳新人绝对不是什么草包。赵宇哲没有指挥什么团队，他只是在贡献着他个人的力量，却帮呼啸山庄赢得了优势。他的攻击让对手很难受，让己方总是顺利地实现目标，因为他的眼光很准，判断也很清晰，虽然是各工会的精英，但确实招架不住他的打击。烟雨楼开始还和呼啸山庄一起对付霸气雄图呢，后来等呼啸山庄牢牢地把 BOSS 抢过去后，他赫然发现他们好像搞错对象了。眼下呼啸山庄已经霸占了绝大部分优势，他们还在这儿抽霸气雄图，那是免费帮呼啸山庄打工呢。烟雨楼连忙变脸，但他们一开始被霸气雄图打得很惨，而后又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，此时开始针对呼啸山庄。人家都是来抢 BOSS 的，但烟雨楼的迄今为止的表现却像搅屎棍儿。对于怎么搞的 BOSS， 他们好像没什么思路，只是在这儿给人添堵。 搞什么呢？这是？ 这是叶修等人到阵后略一观察局面后，叶修对烟雨楼做出的评价。 BOSS 在呼啸山庄手上， 四位会长却是关心豹子，此时也发现居然不是落在霸气雄图手上，很感意外。除他们这些人，另有三家工会也有人到阵，只是人数偏少。虽然都是大会精英，但一筹目前到场的数家工会的雄壮，他们却还不敢轻举妄动，都是找个没人注意的角色猥琐地藏着，等自家来齐了再说。那三家打得热闹，叶修等人来的虽然挺近了，却没有人有功夫分心主动招呼他们。叶修还在观察局面，身边四会队长却是着急的乱跳，唯恐耽误时间让 boss 就这么丢了。 好，我们来布置一下。 叶修看了会儿，终于是发话了。四位会长连忙上来洗耳恭听。四位会长听完布置，岳子清、白皙景流和武进之当即就各领工会的人分开了。而叶修他们几个此时加进了斩楼兰的团，他们准备作为攻坚手上阵了。 冲吧！ 对于自己亲自在阵的团队，叶修没有过多的话，先冲上去再做部署。 冲！ 斩楼兰一声招呼，第一个冲了上去。他的身后归去莱西、前方隔海、叶西、千叶离若形影不离，他们也是组战队的，任何战斗的机会他们都会用来练习配合。他们的到来真的没人提防吗？当然不是。目前掌握着优势的呼啸山庄自然是最怕半路杀出程咬金来。马踏西风派出的人一早就侦察到这伙人必然最先接近。此时终于到阵，马踏西风连同赵宇哲都已经开始留意这边了。 君莫笑，好像没有来啊。 马踏西风仔细观察冲来的对手，却没有发现那个让他们这些工会头目听到都会肝颤的名字。 没来？ 赵宇哲顿时十分失望。 那边一斩的人，斩楼兰下赛季就要参加职业联赛的人。 马踏西风突然指着冲上来的人叫道。 是吗？那就让我来先给他们上一课吧。 赵宇哲淡淡来了一句后，他的分烟井已经潇洒地迎了上去。